可能还有这个意思，对。 那这个大福岛上呢，除了这个海鲜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日落呀，还有一个就是很人文的一个节目。马戏 啊，对、 哦、 对，其实现在我们要看马戏，其实很难去找到 的 城市里、是。那大福岛里面呢，有一个叫冬春马戏团的一个马戏团，就是马戏团的一些表演，什么走钢丝啊、空中秋千啊等等一些杂技嘛，所以在这里能够看到，其实算是回忆吧，就是儿时的一些回忆。那这里的就是营业时间是一般是周一到周五是下午两点，平日是只演一场。两点有一场演出、那周末会有三场的演出、每个人是要需要交纳25000韩币左右的这个入场费。 对，我觉得马戏也可能是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吧、可能很少人去看了。所以您可以来到这里去回忆一下故事。 没错。 还是不错的啊。那逛了这么多的景点啊、虽然我们在海滩也可以挖点小海鲜吃，但是那个只是垫垫肚子。这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可以推荐吗？ 没错，那在吃有很多海产的一些料理哈。那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福岛的葡萄是很有名的。 葡萄， 对、所以这里有非常有名的，我们叫做就是韩文叫格当古都的一个酒庄，葡萄酒庄。所以他来到这个大福岛头，有时间可以去一下酒庄，去体验一下大福岛产的这个葡萄酒的一些味道。 喜欢红酒的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去尝一尝， 没错、 体验一下了、 没错。 当然了，这里肯定是少不了美食的， 是的， 肯定是有很多以海鲜为主的这种美食。 是的， 但我听说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多文化的饮食街。美食街，对吧？ 没错， 在这品尝到世界各地的东西，是吗？ 没错，没错。这是位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个美食，所以很多外国游客，来到这里就是非常喜欢了。那这里是在2009年，有这个多文化特区了嘛？有一个多文化特区，所以在，所以大家来到这个鞍山站的地铁站2号出口，附近的话就能看到这个鞍山多文化街了。 这我好像去过呀， 是吧？ 有很多的中国菜、越南菜等等， 没错，泰国菜等等，对。 所以大家可以在游玩这个海边的景色，看完马戏之后呢，来到鞍山站的2号出口， 是的， 要去品尝一下各色的美食。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的大福岛之旅就是这些内容了。您可以来一次浪漫的休闲之旅。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到坡州的 DMZ， 非常有名的 DMZ 旅行，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那在这里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吧。 好吧，大家下周见。 辛苦了，拜拜。너아닌척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넘어가는걸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고민척하지마영걸하지만넘어가는걸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피곤하다며11시간동안잠수더니또피곤하대무심코내려놓은듯한보는오늘도덮어놓고내가예민하세야코어디까지가진실어디까지가거짓인지어디설명해봐넌얼굴색하나안변하고유한원칙으로말론해언제나수화붙이면대화거부해새끼를들이대면머릇해 Yesterday I'm a trouble came close to me 또나만허구된처음으로물려척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이쁠거라서문제야 No no no no 은근슬쩍시선질기는너불안하게왜그래 No no no no 버틀사진은왜바꾼거야옷은왜어제랑똑같은거야일부러시즌유발하는거야끝장내고싶은거야뭐야 I don't know why I love you 심장본인죽음은본전도못건졌네넌내머리위난네발밑아쉬운쪽이손에머리와아닌척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

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我们要听的英文故事里啊，有两个动物 Lion and Mouse。 那么大家接下来听由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徐瑞良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故事 Lion and Mouse。 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徐瑞良，今年八岁了。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英文故事，叫 The Lion and Mouse. When a lion was asleep, a little mouse began running up and down beside him. Just then, woken the lion. He was very angry and caught the mouse in his paws. Forgive me, please, cried the little mouse. I may be able to help you someday. The lion was tickled at these words. He thought, how could this little mouse help me? However, he lifted up his paws and set the mouse free. A few days later, the lion was caught in a trap. The hunters wanted to take him alive to the king, so they tied him to a tree and went away to look for a wagon. Just then, the little mouse passed by and saw the sad lion. The little mouse went up to the lion and started to chew.And soon, the little mouse gnawed away the ropes. He set lion free. The lion didn't love mouse now. Now he knew even the littlest mouse can help the biggest lion. 谢谢大家。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现在很多的面包店啊，都卖那些看起来脏兮兮的面包，虽然看起来不好看，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小脏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这个小脏包啊，听起来啊像一个很讨厌很可怕的一个名字，因为有这个脏这个字哈。但是呢这个脏食品哈，或者说呢跟脏相关的这个食品的概念，那么这个时尚从北京迅速的蔓延到全国许多其他的城市。好，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个脏啊，它是有引号的一个脏，这个 dirty 啊，那么加一个引号，那么看起来是非常的与众不同。 with a horrible name， 哎，听起来很吓人的一个名字， horrible terrible 啊，都表示可怕的。H-O-R-R-I-B-L-E horrible name， the trend of dirty food 脏食品哈、啊、is spreading fast from Chinese capital city t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啊、from Beijing t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由于使用了许多食物的原材料以及呢不好的一个吃相，很多餐厅和奶茶店试着呢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给弄脏了、啊、看起来很脏，比如说从脏的珍珠奶茶到呢脏的 pizza。 referring to many kinds of ingredients、哎、这个词我们讲过哈，原材料哈 ingredient， ingredient， 这我们讲过好几遍了哈 ，ingredient and the mess it can make。哎，这是说我们这个小脏包特点，因为吃完之后呢，这个吃相非常的惨，因此呢，我们用了这个词呢，叫做 the mess it can make， make mess， M E S S， 表示说弄得一个地方一个东西乱七八糟的哈 ，make mess。那么比如说孩子啊，在家里面把父母啊打扫的特别干净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么孩子呢，在这个房间里面 make mess。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食品啊，它吃完之后给我们的脸、我们的手、我们的嘴哈 make mess 啊，同学们记下来 ，restaurant and tea shop， 我们说餐馆和那些卖奶茶的那些商店 have a rush to make all things dirty， 恨不得把所有的哈自己的食品呢都弄脏了哈 ，from dirty boba tea。这里面我们提到了一个是珍珠奶茶哈 ，dirty boba b o b a 哈 b o b a t 啊，这个叫奶茶哈，珍珠奶茶 ，to dirty pizza 脏的 pizza。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由来哈，它的起源在哪儿？始于2017年哈推出的脏包或者脏面包 ，the dirty story all began at a dirty bun which appeared in 2017。2017年出现了这个小脏包，用了这个 dirty bun B-U-N， 往往呢和我们说日常的这个馒头哈有一定联系， bun 圆圆的，但是这个面包店呢首次推出了这个 dirty bun 脏面包或小脏包，它是一个巧克力羊角面包，里面和外面都涂满了很多的巧克力。 It's a chocolate croissant with rich chocolate inside and outside。后面它是一个巧克力哈 ，chocolate croissant 这词呢，这个发音大家注意了，这个词啊应该是一个法语词，所以呢后面这个 t 呢是不发音的啊，把这个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c r o i s s a n t 啊，那么这个词有的时候呢在一些超市啊，在一些面包店会看的哈 ，croissant 里面充满了巧克力哈，这也是说让它能够成为这个小脏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因为巧克力呢，我们吃的不雅的话，会让我们的手啊、我们的嘴啊、我们满身哈看起来都非常的脏。在中文里啊，它的字面含义呢是脏面包。这个名字啊，不仅只是它的外观看起来有一些脏兮兮的、黑乎乎的，同时啊，还指当你吃的时候呢，难看的这个吃相。In Chinese, the name means dirty bread， 表示说一个很脏的面包。The name not only refers to how it looks， 那么这个面包啊，这个 croissant 不仅、看起来脏兮兮的， but also the mess it creates when you take a bite， 当你吃的这一口的时候呢，它所形成的那些难看的这个吃相。这里面用的这个词组呢是 mess it create， create mess 和这个 make mess都表示说形成了这么一个不太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哈，叫做 create or make mess。哎，同学们记下来 ，when you take a bite， 当你呢咬一口的时候，这个呢是我们要学的一个词组 ，take a bite，b i t e， 这个词啊 ，bite 它呢作为名词和动词呢都表示咬的意思哈。比如说你对一个人哈有些害怕，然后呢你的朋友会劝你，会安慰你说没关系，你跟他说吧哈。因为呢他也不会咬你。Just talk to him. He is not going to bite you. 另外这个 bite 这个词啊可以用作名词，比如说 take a bite, 表示吃一口的意思。It is my last bite, last bite, 最后一口。吃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朋友过度的热情不停的劝你，你呢已经吃到嗓子眼了啊，实在是吃不下去了。Well, I'm sorry, it's my last bite, 最后一口了，我实在是不行了。有的时候呢在口语当中啊会说呢 ,Well,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grab some bite. 您去哪儿啊？我去弄些吃的。弄些吃的啊，非常口语的表达是 grab, G-R-A-B, 去抓一些 bite, 哎，表示说去弄些吃的。所以说这个 bite 这个词在口语当中的使用的频率啊是非常的高的，希望同学们给它记下来 ,B-I-T-E。那么说为什么说它能够形成这个 mess? 那么看一看它的一个原理啊，小脏包这个巧克力啊，你拿到手里的时候呢很快在手中就会融化。每咬一口的时候都能喷出和冒出的一种巧克力粉在空中飞舞， 那么这个巧克力粉啊，很有可能溅到或喷到你的脸上和你的衣服上，弄得呢一塌糊涂哈。The chocolate melts your hands in no time. 巧克力立刻就 melt, M-E-L-T, 立刻就融化了。后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词作 in no time, 马上就融化了。因为这商家呀、啊、就想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哈。Melt your hands in no time. 我们比如说吃这个冰激凌的时候，如果说拿的时间会过长，那么这个冰激凌啊会躺下来哈，躺到你的手指、你的手掌，有的时候呢不小心崩到你的裤子上等等哈，这个吃相不好看。那么我们说这个巧克力，那么这个张爆会更快的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in no time. With every bite blowing puff of chocolate powder off the top.每咬一口 every bite 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词 with every bite blowing puff P-U-F-F 它表示说喷出来的那个粉末啊 of chocolate powder 啊，巧克力粉喷出来的那个末 off the top causing it to fly in the air and likely onto your face and clothes 啊，你的脸和你的衣服上。这款面包啊，最初是由北京一家面包店2017年推出来的。它呢，位于北京著名的商业区三里屯的中心。在高峰时期啊，人们为了买这个巧克力脏脏包，可以等上差不多几个小时，队伍啊总是很长，几乎呢看不到队尾。同时啊，每天所烤面包的数量还是有限的。The bread was first introduced by.A Beijing bake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city famous business zone 三里屯 in 2017、这里面有一个词给大家讲一下叫 bakery B-A-K-E-R-Y 表示说面包店、啊、面包店 bakery 同学们记下来因为在国外啊它呢不同的职业、啊、比如不同的店呢有专门的词来表示比如说这个面包店一般呢会用这个 bakery 来翻译卖肉的地方呢叫 butchery 哈来翻译等等哈因为这个词是由这个 bake B-A-K-E 呢我们说烘烤的这个词哈而来的 baker 呢烤面包的人 bakery 那么是指呢烤面包的地方哈面包店 located at the heart of city famous business zone 三里屯 at its peak P-E-A-K 讲过哈在高峰哈我们说指呢一个商业的营业的高峰期间那么也可以指呢一个客流的高峰特别呢我们指像春运期间那么对于铁路来讲它是一个 peak 啊 peak hour 或 peak time people waited for hours for the chocolate mess 人们等上数小时哈、啊、来买这个小脏包 there were always endless lines 哎，很好的一个词表示说没头没尾的这个排队这 end 表示结尾后面加 L-E-S-S 没有尾的这么一个线表示人们对它非常的期待哈，特别的喜欢哈，排的大队 As there were only a certain amount baked every day 每天所烤的脏包的数量呢还是有限的所以说一定要快一定要早由于啊这个小脏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其他的面包店和我们说奶茶店都可以看到这个小脏包啊不仅仅在三里屯那一家店了哈那么很多的店在 copy 一个创意他们研发了有自己特色的这个小脏包 With success the trend started to spread to other bakery and tea shops 传到了其他的面包店和其他的奶茶店 who created their own version of dirty bread更好玩的是呢还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时髦的这个脏脸照片的上传哈大家纷纷呢把自己吃这个小脏包的这个照片上传到我们说微信微博哈等社交媒体上 He also caused the sharing the stylished muddy face photo on social media 人们能够在网上分享他们这个 stylish muddy face 看看这个词叫 muddy M-U-D-D-Y 这个词啊由这个 mud M-U-D 我们说一个泥那么 muddy 那么表示说特别泥泞的一个状态但如果指人的脸呢表示这个脸非常的脏人们呢特别高兴啊把自己吃这个小脏包的这个 face on social media 上传到了这个社交媒体上面 with finger and faces covered with chocolate next to a dirty bun 手和脸 都是这个 chocolate 啊，后面用一个被动语态 covered with chocolate 啊 ，covered with chocolate。然后呢 ，next to 一定要有这个小脏包哈、啊，在一个照片当中，不然的话呢就不完美了。Next to a dirty bin 啊，非常好玩，大家呢互相取乐哈、啊，互相呢能够娱乐自己，同时呢给朋友们带来欢乐。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With a horrible name, the trend of dirty food is spreading fast from Chinese capital Beijing t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Referring to many kinds of ingredients and the mess it can make, restaurants and tea shops have rushed to make all things dirty, from dirty boba tea to dirty pizza. The dirty story all began at a dirty bun which appeared in 2017. It's a chocolate croissant with a rich chocolate inside and outside.In Chinese, the name literally means dirty bread. The name not only refers to how it looks, but also the mess it creates when you take a bite. The chocolate melts in your hands in no time, with every bite's blowing puff of chocolate powder off the top, causing it to fly in the air and likely onto your face and clothes. The bread was first introduced by Beijing Bake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city famous business zone Sanlitun in 2017. At its peak, people waited for hours for the chocolate mess. There were always endless lines as there were only certain amount baked every day. With success, the trend started to spread to other bakery and tea shop who created their own version of dirty bread.It also caused the sharing of stylish muddy face photo on social media with fingers and faces covered with chocolate next to a dirty bun.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我们一起去猎熊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bear hun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一个关于捉狗熊的故事。爸爸带领一家人去捉狗熊，他们一路上经过了草地、河流、泥坑、树林和暴风雪，最终终于找到了狗熊。但是他们真的敢去抓狗熊吗？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那今天的故事名字就是我们一起去猎熊。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We are going to catch a big one. What a beautiful day. We are not scared. 我们要去捉狗熊。我们要捉一只大个儿的，天气这么好，没什么好害怕的。grass, long wavy grass. We can't go over it, we can't go under it. Oh no, we've got to go through it. 哎呀，天哪，不好，遇到了野草地，高大摇摆的野草，上面是飞不过去的。下面也是钻不过去的，天哪，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Swishy, swashy, swishy, swashy, swishy, swashy. Oh, 终于走过了野草地。 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We are going to catch a big one. What a beautiful day.We are not scared. 我们要去捉狗熊，我们要捉一只大个儿的。天气这么好，没什么好害怕的。A river, a deep, cold river. We can't go over it, we can't go under it. Oh no, we've got to go through it. 哎呀，不好，我们遇到了河水，又凉又深的河水。上面是飞不过去的，下面也是钻不过去的。哦，天哪，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Splash, splosh, splash, splosh, splash, splosh. 哗啦哗啦哗哗啦啦哗啦啦。哦，好吧，我们终于走过了河水。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We are going to catch a big one. What a beautiful day. We are not scared. 我们要去捉狗熊，我们要捉一只大个儿的。天气这么好，没什么好害怕的。Oh, oh, mud. Thick, oozy mud. We can't go over it. We can't go under it. Oh, no.We've got to go through it. 哎呀，不好，我们遇到了泥坑，又深又黏的泥坑，上面是飞不过去的，下面也是钻不过去的。天哪，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Squelch, squirch, squelch, squirch, squelch, squirch. 嘎吱，嘎吱，嘎吱，嗯。好吧，我们终于走过了泥坑。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We are going to catch a big one. What a beautiful day. We are not scared. 我们要去捉狗熊，我们要捉一只大个儿的。天气这么好，没什么好害怕的。Oh, oh, a forest. A big, dark forest. We can't go over it.We can't go under it. Oh, no. We've got to go through it. 哎呀，不好，又遇到了树林，好大好深的树林呢、啊、上面是飞不过去的，下面也是钻不过去的。天哪，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Stumble trip, stumble trip, stumble trip. 哦，天哪。磕磕碰碰当，磕磕碰碰当，哎呀，哦，天哪，他们磕磕碰碰的走过了树林。We are going on a bear hunt. We are going to catch a big one. What a beautiful day. We are not scared. 我们要去捉狗熊，我们要捉一只大个儿的。天气这么好，没什么可害怕的。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 see a firefighter fighting fires. I see a car mechanic changing tires. I see a pilot flying through the air. I see a barber cutting people's hair. I see the people in my town. And I say, hey brother, what's going down?I see a postman with the mail. I see the police putting folk in jail. I see a lifeguard at the swimming pool. I see the teachers in the local schools. I see the people in my town. And I say, hey brother, what's going down?Nurses, astronauts, judges, lawyers in the courts. I see an actor acting on the stage. I see a writer writing on a page. I see a chef working in a restaurant. And a waiter asking what you want.I see the people in my town, and I say, hey brother, what's going down? Doctors, nurses, astronauts, judges, lawyers in the courts. I see the people in my town, and I say, hey